蝴蝶效应。气象学家话，如果三个月前有一只蝴蝶在非洲某一个村落拍一拍翼，美国西雅图就会因为咁而出现一个龙卷风。理论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是相连的，无论那件事几咁细微，都足以影响未来。今晚我同陈志仁一起跑完步，晏埋 Lawrence 一起食宵夜，就是蝴蝶第一次拍翼。 啊，仁哥，你有冇英文名噶？ 有，不过好少人嗌，我叫 Jackie。 Jackie Chan， 你一定是用霸王。 Lawrence 见到陈志仁之后，好像很开心咁。其实他明不明我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 friend 俾佢识呢？ 一个礼拜陪你跑30,000步嗰个就是仁哥啊。 系啊。 咁睇手影都是他陪你咯。 梗唔会啦，我睇啲戏要边啱噶。 咁又几合理，睇得出你同佢真系几好兄弟嘅。 你想知咩就直接问啦。 问过啦，有人话要攞个秘密嚟换喎。 我自己睇嘅。 嗯？ 啲手影我全部自己睇嘅。呢几个月除咗同你入戏院，就系我自己一个入戏院啦。 你不嬲都好憎自己入戏院噶，同埋冇人约你咩？我唔信。 冇其他人， 冇理由。 唔系冇其他人，又系冇其他人啊！呢、這个 moment 就系蝴蝶第二次拍翼。本来好淡定嘅佢，忽然之间冇晒笑容，跟住陪我行翻屋企嗰段路，佢全程冇讲过嘢，只系得只流浪猫经过，喵咗一声，直到去到门口。 点解你今晚咩都讲俾我听？ 因为我唔想同你好似玩话事 pair 咁，成日估下估下咁做咩啫？我哋唔系而家对到嘛？ 港式爱情第十章，假如让我说下去。 仲有五日就飞啦，我一早就 mark 晒啲景点 ，plan 好晒啲行程，仲买咗新泳衣添。寻晚仲买咗几个我中意食嘅杯面，以防喺酒店度肚饿。啊，仲有咩漏呢？咦，咪先，天文台挂咗一号风球、啊，不过唔关我事啊。到我哋飞嗰阵都打完风啦，但系估唔到。我心里面有个九号风球提早咗嚟。今日放工，我收到个留言。 我啊 ，sorry 啊，公司嗰边我跟开个连续剧咧，忽然间话要拍多个结局，我下个礼拜应该飞唔到啦。机票退订嗰啲嘢我搞啊，唔好意思、啊，迟啲再联啦，拜。我啊 ，sorry 啊。 我重复咁听咗个留言三次，我以为自己听错啊！你而家先同我讲话你唔去？电视台有咁多导演，冇人睇到你咩？ 唔好意思喎， 我打俾你，你唔复我，再谂真啲，你打嚟留言嘅时间，啱啱就系我开咪做节目嘅时间，你系特登噶，我唔想有啲咁嘅联想。不过你真系令我谂起嗰啲 send SMS 同人讲分手嗰啲贱人啊！跟住嗰四日，你都冇打电话嚟，而原本掠过香港嘅台风天鹅就无端端吹翻转头，三号风球啦！天文台话大约凌晨时分就会改过八号。我由骑楼望出去街外面，见到个垃圾桶反转咗，啲汽水罐同纸碎飞到周围都系。街上面的人就急急脚咁翻屋企，真系一片凄情嘅景象。我打翻开本来执好咗嘅行李箧，拎翻晒啲杯面出嚟，自己煲滚水落个面食，一路等啲水滚，一路打开本《承诺之书》，逐页逐页咁揭嚟睇，揭咗唔够几页，一滴水 滴落咗张纸度，化开咗啲字，喺我嘅眼里。点解会咁辛苦噶？承诺一段感情唔系一件好美丽嘅事嚟嘅咩？不过，原来一个人就算几努力都好，系冇办法一个人咁守住一个承诺噶。八号风球啦，我推开只窗，伸个头出去，感受下天狂嘅威力。啲风喺耳边度呼呼声咁吹过，好舒服啊！刹那之间，我有一种不可抑制、突如其来嘅冲动。喂，陈子仁， 咁夜仲唔瞓？ 可唔可以问你借啲嘢啊？ 乜嘢啊？ 水鞋、防护衣、眼罩，你以前追风族嗰啲架撑咧？ 你要嚟做咩啊？ 我依家要去码头。 你傻嘅咩？就嚟九号风球啦，好危险噶。况且我肯借啊，都攞唔到俾你啦。出边连的士都冇啊。 系喎。咁冇嘢啦。诶，咪住，咁你可以帮我个忙喎。 你冇嘢系嘛？你想搞咩啊？ 嗱，如果三个钟头之后你都打唔到我手提电话嘅话咧，你就帮我报警啦，叫啲差人去海边捞翻我翻嚟。 喂，你唔好咁冲动啊，有事慢慢讲啦。 结果佢陪咗我一齐去。原来打九号风球嘅城市系好靓噶，个天好蓝，蓝到几乎可以望到个宇宙。招牌、缆车、行道树，周围所有嘢都发咗癫咁摇嚟摇去。虽然系只眼擘唔大，但你都可以清楚咁感受到佢哋存在。 牛腩饭，唔好企咁出啦，好危险噶。 佢冇事喎，有栏杆噶嘛。 行埋啲啦，个浪打紧上嚟啊！ 真系打上嚟噶。你条裤湿晒啊！ 我哋走未啊？ 好舒服喎，咁快走，系都等嗰几个玩紧水嘅细路走先啦。 等乜嘢话？ 等冇人啊！ 半个钟之后，我终于明点解佢要等到冇人，因为佢想做一啲犯法嘅嘢。可凡喺个背囊。抄咗一嚿黑色嘅物体出嚟，双手捻到好实，好似内心好挣扎咁。 再见啦！ 佢突然间将嚿黑色嘅物体抛咗落海，我睇清楚，嗰本原来系一本书嚟。呢一幕嘅画面好靓，由于风太大，本书由曲序变到吹翻上半空。里面有好多唔同颜色嘅纸飞出嚟，好似喺霓虹之下飘散嘅彩带。其中有一块吹咗落我块面度，咦，系一个杯垫。一个浪将本书掩回，佢望住个浪呆咗一阵，然后慢慢拧转身。 走啦！ 嗰本咩书嚟噶？ 承诺噶。 咩嘢话？ 死亡笔记啊！ 由码头行翻入大街，冇咁大风。可凡个样好似冲完凉咁，好轻松。 你真好戆居啊！咁都陪我嚟。 我想 feel 真啲嘢嘛。 feel 真啲咩 ？feel 真啲嗰种感觉。我而家明白。 明乜啊？ 明咗点解一个人会想打风？同点解会觉得自由？嗰种自由系嚟自毁灭。 你系咪吹到傻咗啊？ 都不知几清醒，从来冇试过咁清醒。我连爱情三角论都破解埋。 你又有啲咩高见啊，陈生？ 稳笨噶，根本一段关系入面，嗰三个元素都唔紧要。 感觉、承诺、亲密度都唔紧要， 完全唔紧要。 咁乜嘢紧要呢？ 爱咯。 废话。 系噃。不过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啫嘛。发生咗咁多事，我先知，原来我真系好爱阿诗。 喂，你表演完噶，唔好拍啊！ 啊 ，sorry 啊！ 阿仁喺开场十分钟就瞓咗，我真系唔明啊！既然佢对呢啲音乐冇兴趣，又点解要约我睇呢？ 我知道你中意呢啲少数民族音乐啊嘛，同埋呢对阿塞拜疆手鼓团，好难得先会嚟香港噶嘛，所以咪买飞咯。 如果唔系佢早订咗飞，其实我唔会嚟。世事真系怪啊！以前咧佢绝对唔会陪我睇呢啲音乐会啊，估唔到呢个时候佢反而会咁做， 都几得意啊！啲乐师好劲啊！敲张凳都敲得咁好听嘅， 嗰张唔系凳嚟噶，嗰、那个叫做框鼓，系手鼓嘅一种嚟噶。 哦，唔怪之得啦。咦，雪糕车、啊，你食唔食啊？ 唔食啦，咁多人排队。 唔紧要，我去买啊。你企喺度等我。 喂，阿仁，唔使啦。今日佢有啲唔同，而一种讲唔出嘅温柔。之后就嚟要搬 office， 就即刻陪我去花墟揀花。我话好耐冇做运动，想踩单车。佢有经验话： 喂，咁即刻去啦！ 四点几啦噃，而家入到大埔都天黑啦。 搭的士咯，好快啫嘛。嗱，有车啦，快啲上车。 一路踩，我一路谂翻起。对上一次同阿仁嚟，已经是两年前。城门河冇乜点变，单车径都冇变，人物都是一样，变的是一去不回的感觉。 我哋真的很不同。 吓、 啊？老实讲啊，头先我真的很好瞓。你欣赏的音乐，你喜欢的东西，你追求的生活，我都不是很明白，对我来说甚至是很遥远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叫你陪我看这些 show。 不过有时候我又想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两个人会完全合，两个人走在一起其实只有一个原因而已。 什么原因啊？ 相爱。 没那么简单的，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要顾的。 我知道。 我要回家吃饭了，不如还车了。 可不可以陪我坐下喝杯嘢？ 好晏了，不如下次吧。 很快的啫，你半个钟我。 对住佢，我始终都会心软，或者系因为佢从来都冇做过一啲令我伤心嘅事。我哋喺商场度兜咗个圈，阿仁好似好想揾间市正啲嘅餐厅，不过冇位。终于我哋求其揾咗间粥铺就坐低。 呢排翻工辛唔辛苦？ 都系咁啦，我间中都有其他报纸揾工。 是啊，可能咁就俾你见到份好工啦。人生其实有好多可能性。本来我以为一定打唔成风咯，点知佢转个头又吹翻翻嚟。你话几神奇咧？ 你今日做乜嘢啊？ 我瞒住你做咗一件事。 吓？ 我写咗封道歉信，连埋你最近嘅新作。再寄过去美国亚历桑的大学，试下再申请个 art therapy 的奖学金。 你代我申请？ 是啊，我部电脑有齐晒你的 resume。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 我知道我不啱，不过昨晚我收到回复，他们肯破例再批多一次。 真的？你说我用得翻个奖学金？ 是啊。你可以选择离开香港，过两年自由啲嘅生活。 先生，十三号台艇仔粥燕檸茶，唔该晒。 唔该。 阿仁啊，你唔使为我做咁多嘢噶。 冇啊， 我心血来潮试下啫嘛，点知真系得喎？ 你明唔明？就算你再话我做几多嘢都好，我真系冇办法。我唔知啊，算啦，多谢你啊。 你赶时间啊？我快啲食埋啲嘢走啊！ 咪住啊！你又唔记得咗叫佢走花生啦？我帮你夹走佢先啦。 唔使唔使。 吓？ 等我自己嚟啊！咁大个人唔通夹花生咁容易都做唔到咩？慢啲啫，都夹到嘅。阿诗啊，不如我哋分手咯。